是岁，是怀念，是心愿。这是他的生日舞会，明年此时相聚的会有谁？就会爱惜老去，毫不眷恋。我们跟着醉，不知今天是他的夜。伤感的心很累，看着他满场飞。 随白发老去，随

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大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朱大哥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，文艺气息、学生味、不美不红，也许都是属于江美琪的形容词。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它这种天然去雕饰的味道，反而可以像一缕清新的空气，听过之后就念念不忘。 先别说离开我的理由，反正都将是相同的结果。拥抱着没开口，泪先流，因为我学习着放手。 如果套用江美琪的一首歌的歌词来做一个评语的话，那么就是她不是太阳，没有耀眼的锋芒，却总像月光一样

闭上眼。